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就让我们和蔡依林的歌曲一起去一趟马德里吧。不过现在呢，现实要回来了，马上回到的是北京。各位好，我是郭鹏。 不，你知道你今天早上这种感觉就特别像周一上班的这种感觉 啊？为什么？ 清晨起来，我们假装好像在朝阳，在周末的欢乐气氛当中一样，醒一醒，今天是周一，上班了，各位。 今天我们感觉是人间清醒大张伟啊，好像感觉好 像人间清醒郭PD。 哎，好了， 太难过了，上班的路上心情都变得不美好了，怎么办？ 哎、不能这么说啊。那我们一会儿还有今天特别好玩的节目设置，以及我们特别优秀的就是话题的互动等着大家，好不好啊？ 在这之前，还是要先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看一下今天的南疆观察台的气温呢，在早晨5点钟是19.6度。今天天气呢是多云见晴天， 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午后山区呢，阵雨只是小插曲，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早晚凉爽舒适，适宜开展户外运动啊。 那早上开窗出来的时候，感受到了能见度不是很好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我挺满意的，就是上周我以为就是一路要往下走了，结果好像还一直就 还能保持住啊 ，hold 住了。 对，秋天有一种春城的感觉，对不对？ 啊，在20多度这个温度区间当中，我 PD 很满意， 那、很满意。 试问你不满意能有什么办法？ 好像说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似的， 穿厚一点。 我跟你说，人生有很多事情就是。你就得随他去吧，比如说我们一会儿看到的这个排行榜，对不对啊？ 就随便拿手戳一戳，排到第几是第几。 哎，是差不多是个心态吧哈。 我们怎么现在给大家的这种就是很躺平？来看一下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厚德载物，第二名小小人物，第三名蒲公英，第四名信仰，第五名是世子。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洋洋，第七名 Sunday， 第八名晶晶晶晶晶，五个晶啊，第九名是 Michelle 小米儿。第十名是飘摇的云，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早上一首马德里不思议，本来让大家沉浸在非常怀旧的金曲氛围当中啊，但突然又被浇了一盆冷水。今天是周一要上班，但在两个小时的上班路上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哎，我们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新的一周已经到来，新的九月也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学生们即将开学，说一说暑假的所见所闻，见一见许久未见的老同学。家长们，对不起，我笑出声了啊。上班的朋友呢，这不马上就要中秋假期了。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大佐，你可不能这样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好吧？啊， 你们两个今天真的是得罪人无数啊！一大早先来一朋友，周一， 我是 一个家长朋友们。 对，我一会儿今天会放出很多的快乐金曲啊！今天明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问一下大家最近的这有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是不是、啊？ 最近感受到快乐的一件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普通生活当中的小快乐。 哎， 我仔细想了想，最近还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儿，所以就坐在这里坐等收获大家的快乐。 你吧，这个最近就好好准备一下你那个午夜苦情歌单第三集啊。 倒也没有那么苦情，主要是大家最近听到我就这个声音有一点奇怪，然后包括鼻子啊，好多朋友特别关心的过来问我说是不是感冒啦什么之类的。哎，但其实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多数的听友知道我养猫，但是我最近刚去查了一下，我猫毛过敏。 对，你那天跟我说完以后，我看了一下你那个上面写的变态，我变态了。 不是，我是去 变态反 应 科 查了一下。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所以今天呢，这样就是我们也 没什么好辛苦，只不过有一点难过，所以我在这里呢，等着收获大家 快乐的歌曲， 对， 啊、好不好、啊？ 开心快乐的事情来治愈一下我。 哎、好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说到快乐，我就想起了这个旋律跟这个节奏啊。大家可能听过另外一个版本，但是听听草蜢这个版本好不好啊？ 哎。 来听到的是巴巴巴 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啊、还真的是啊。 我的手现在不属于我的头，你没有一个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来巴巴巴巴，我的汗水属不属于我额头，脚步心跳快的属不属于这时候，下巴 的书不属于这时候，呼吸不再简单，声音太缓慢，等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 把杯子一杯倒在身在，感觉那灯在滚来滚去，把他们对在眼睛前面，看着他不停上来上去，今天是容颜重有何来，我们这里面有来有起伏，管是男子女是为的时候不去言语， 跳知道不能自已，连身体也都觉得不舒服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跟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让大家来重塑一下自己快乐的心情。比如说像静瑜说最近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我们就让他们也一起跟着快乐快乐，好不好？因为我这儿发现一个你的同类啊， 嗯， 太子说完了， 我的同类什么？ 他是这么说的，完了，今儿的话题不适合我，想了半天。也好像没啥开心的事情，最近、 没关系，静瑜这里欢迎你来跟我一起坐下来，我们俩排排坐吃果果，等着分享大家开心的事情。 感觉就是我们在说一个话题，你们在那个电影院的另外一间房。 哎，但我觉得挺治愈的，特别是刚刚那首歌，我应该是把歌词听错了吧？它里面为什么会唱“让我们下班了班巴巴”？ 下班了巴巴巴，下班就下班了和上。上班了也很像， 就那个、哦、下巴拉巴巴，就那种感觉是吗？ 哎，对对对 对, 对、 啊，我突然听成了，我说咱们在上班时间点放这样下班了巴巴巴的歌，可能不太好吧？ 可能就是让大家觉得下班了好像更快乐一点。哎呀，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说这歌热闹，好像是翻唱，好耳熟啊。对，静瑜给他唱上，另外一个翻唱慢慢。 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我们听听幸福快车他说些什么， 让应该是孙悦的幸福指南，对吗？ 咱俩唱 K 过 这个吗？ 因为我记得中间那段 rap 就是 什么时候你会快乐，什么时候你会快乐， 好的心 情总 是 让 你 快 快乐 乐。哎，总为什么这种梗记得这么清楚啊？ PD 就只记得里面这一部分，但是我看到大家很多快乐的事情啊，真的挺为大家感觉到开心还有自豪的。比如 说 一飞提到了最近有两件事情都比较开心快乐，一个是昨天去感受了全新贯通的北京地铁一号线啊，这也是最近的一个大事哈。 是 八通线跟一号线贯通运营了，这也是最近我工作当中参与到的一个项目，也算是北京地铁多年来发展的跨越的一大步吧，很开心很自豪。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选择了一首他很喜欢的歌曲准备录制投稿，特别是这一次尝试了自己填词，也算是在自己的领域当中迈出了一个全新的一步。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我倒是告诉一飞一件另外一件好消息，让你觉得特别高兴的好消息哈。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周杰伦的新歌前奏都发了，完整版的新歌还会远吗？太开心了啊！ 对，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分享了一下杰伦要20万赞嘛，所以呢我们两个也就是斗胆在我们的听天分的聊天室当中管大家 要了 要 赞， 没想到大家这么给力哈，直接冲到了60多万。所以你知道，就周杰伦要完20万赞以后，他的粉丝下面说，周老师请您对自己的实力有一点清醒的认知好吗？ 啊，你的意思是我们 不不 不, 不，他是说你都已经要放预告了，你才要20万赞，你这是对自己的粉丝实力不够了解是吗？20万赞，你是在侮辱我们吗？ 我觉得我其实也不够了解，我当时只问我们粉丝要了20万赞，后来呢，确实大家的这个还是挺给力的，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保持点赞的好心情，好不好啊？ 没有啦，这个也是在不影响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随手点亮小星星。 是，来看一下，生如夏花说，每天早晨呢，听着早秀的两位主持人无比嗨的声音，睁开了眼睛，看到楼上的各位小耳朵们巴拉巴拉的聊天，就像刚才那首歌曲里面一样啊，快乐简单的小美好，真的是特别快乐的事情。所以新的一周呢，开始的都会觉得开开心心的感觉啊。 没错，还有 Aurora 的这个哇，既让人感觉到快乐，又让人羡慕啊！最开心的事情大概就是家庭摇号中了很喜欢一款车，等了2个月，这个月终于开上了， 是 装饰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上下班也不用再挤公共交通了。这次感觉有了自己的车，心情特别好。 恭喜啊！来，宋彦君呢说，陪着孩子慢慢的长大， 看着孩子点点滴滴的成长，享受其中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哈。 嗯，没错，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可以和众多小耳朵一起畅聊最近发生的开心的事儿了。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时间的快乐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 All City 以及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 Good Tim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hoa,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hoa. City Carly Jepsen 带来的 Good Time 来 CZH 说听这首歌曲好欢乐呀、嗯、今天我们都是欢乐的歌单哈、啊、 是的，今天也有大家来跟我们分享的欢乐的故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家庭摇号的啊，抽中号的还有一些自己参与的重大项目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的、嗯、都很为大家感觉到高兴。 对，但是呢这个我看了张旭这个答案、啊、最近快乐的事情有两件，第一呢是前两天胡了一把大的玩麻将啊，第二呢是神兽终于要开学了啊， 嗯， 这好像是很多人的这个怎么说心声、啊、 很多家长最近的想法啊。 对， 当然也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比如说哥大爷提到了吃到自己做的爆羊肉，就着烧饼一起吃，这就是我最近最开心的事情了。 哎，是这个，你看我们听众呢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审美，毕小美说上班喝喝茶，摸摸鱼，怼怼 PD， 就是我一天比较开心的事情。 我光听你说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很开心。 怼怼 PD 很开心吗？ 听我们早音乐秀能带来快乐，难道你不开心吗？ 啊、开心。所以我那我的开心就是被你们怼，看你们开心我就开心了哈。 用户8216YG 说，我每天早上都会起来爬山、 嗯， 登山的过程当中，登上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峰，欣赏着一览众山小的风景，就会非常开心。 哎，这个好像是这个确实运动给人 们带来的一种快乐的感觉哈。子琪呢说，每天回家呢有两个宝宝迎接我，特别是二宝一进门就在那拍手，把我一天的这个疲惫都卸下来了哈。 嗯，还有空心菜说，一向都不太喜欢吃甜食，但最近有一次去一个港式茶餐厅，点了一个漏奶华，真的是好吃极了。吃了一口以后，我跟孩子对看了一眼，同时赞叹道：“太治愈了！”突然发现，就是吃也真的是能带来开心的一件事。 对，我觉得吃甜食本身就是一种治愈的良方吧。要不然你听很多这个小女生去那儿喝下午茶的时候，基本都是甜点嘛。 嗯， 你很少说去看，比如说来个卤煮。 哎，但我后来发现一点，就是咱们中国人很特殊的一点，对于甜品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哎，这个甜品它不甜，你可以尝一口。 但是它也不能完全不甜， 它不能一点味道都没有啊，但带一点点，但是不要让人， 就是，不要太甜， 不要齁得慌。 就是那种我第一次看到马卡龙的时候，我觉得哦，看得好好看， 是 吃到嘴里说哦，好好吃，但就这一口， 对， 第二口就感觉甜住 了， 对不对啊？ 嗯， 对，不甜的甜品啊。好，那我期待你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不甜的甜品，好不好？ 到底是来自哪一个品牌？月月鸟小哥已经准备好了，下了班就去，直接冲过去。 是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看大家的其他的这个最近快乐的事情。八月未央呢表示他最近的快乐的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就是每天呢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一种特别快乐的一种感觉哈。 嗯，还有像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多肉也快乐提到，那当然是发钱啊，月底了，工资到账，开心快乐。 哎，我终于在一众答案当中看到了这一条，因为上周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曼联球迷的话，应该要特别激动吧。就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两位球员梅罗，他们今年都转会了，尤其是 梅西，我知道。 对 ，C 罗现在关键是转回到他梦开始的地方，曼联队啊。 哦，是，子琪还专门给我们贴了一张照片，说 对，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哎， 感受到了你的快乐。 是，所以呢，每个人的快乐，我觉得有人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我觉得不是的，对吧？尤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容易去影响大家情绪。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你有哪些你觉得最近特别快乐的事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感染一下其他的人啊。接下来听到的是蔡萧亚轩， 你好好说，你这样很容易让刚听我们节目的人误会你的专业度。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Honey Honey Honey》。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说说最近让你开心快乐的事情吧。 抱着你永不放手，看着你眼微笑纹，迷离的眼神让我心动了，握着你粗粗的手像个小女人，厚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得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用分分秒秒好好爱你。Oh honey honey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这样一直甜下去。看着你眼微笑纹，你的眼神让我心动了，握着你粗粗的手像个小女人，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着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放在你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用分分秒秒好好爱你。 Oh honey honey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这样一直甜下去。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是来自周一的快手早餐搭配分享。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李丽丽要教大家如何善用超市的半成品早餐，快速的为自己搭配出一周新鲜营养健康的早餐。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获这一份搭配甜意满满的早餐了。首先呢，他是购买了超市的半成品的水饺，早上起来呢，先给煎锅里面加上一点点油，把这个饺子的底部啊煎到金黄，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上一点水，盖上锅盖开始焖熟了，再顺手呢煎一个鸡蛋搭配黑咖啡，然后再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榨汁，今天它搭配的是火龙果。所以呢，这样的一份早餐看起来颜色非常的丰富鲜艳，而且呢也非常的健康美味，而且重点是快手省时间，吃饱早餐活力一天。那今天我们早音乐秀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来自南拳妈妈的香草巴扑。要提醒大家的是，早上吃冰激凌可能会有一点激到胃啊，所以还是等到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奖励自己一个香草拔扑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想要分享早餐给更多的听友，欢迎大家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获取详细的参与步骤。味道很浓厚，草草的青草香都是飘到我梦中，上上上上课的时候，稚气的脸孔还在想那个酒怎么老是偷不中，最后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怎么听有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强撑跟站在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劝自己别再孬种，买了三年香草巴布，巴巴巴巴巴巴布也该冲到大手中。双双牙洗脸后，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再晚点就来不及，假装经过尖叫声在升起过后，大手巾还好还好。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从前怎么拒绝时间和相见，时尚画面不要照片，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声儿怎么从你的话筒里出来了？ 你自己没开话筒，你说为什么？ 但是我后来想，我的声音音量还挺大的。 大家居然可以听得到啊！北京时间的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好，我是国王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那首歌曲呢，听到的其实也很开心，对不对哈？就像现在有一份这个早餐一样，刚才你说到那个场景，就是有人去吃那个你所谓的 香草拔铺 不甜的甜食，对吧？然后确实呢，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很幸福、很快乐的感觉哈。 但是我们早秀的听友就是这么 的有默契，连续好几条大家都刷到了同一个人的名字。哎，你要仔细说说，最近也不是完全没有快乐的事情，我的快乐和你们一样都来自于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叫做徐志胜 啊， 他可真是太好笑了。 哎呀，徐志，哎，我跟你说，我是现场看过他的线下的， 是小小也看过。 对对对， 小小就说看脱口秀大会特别喜欢徐志胜，曾经看过他的现场，特别看好他，用很多的快乐弥补了我工作一周急速下降的快乐值。 关键是他真的是口音都这么好笑。 对，就是说还有人嘲笑我的口音 主 啊。熊猫不是熊又不是猫说，我最近的快乐源泉也是来自于徐志胜，我觉得他今年拿到脱口秀大王的胜算很大。 嗯，对，除了他之外呢，我觉得那个冷面笑匠，哎，是我的老乡，哎，不是老乡鸟鸟啊， 嗯， 他感觉也特别好 笑，他也很有意思， 对，他很有意思，就是两种。 所以上次我说 Rock 所在的那一组真的是死亡之组，小家鸟鸟徐志胜， 这个 谁好惹啊？ 这个很，如果没有看到的朋友的话，现在应该听得一头雾水哈，没关系，大家去搜索一下徐志胜这个名字， 是 可能会成为一个快乐。 整期都看完，你就只看他一个人的，就他目前只演了两期，两期都非常炸裂。如果你最近觉得这个快乐值的血槽快空了的话，可以让你急速飙升。 是，这个魏魏说 ，PD， 你们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哇、哦，这句话说的好感人哈。但是呢，这个神州呢说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什么样快乐的事情呢？就是好久不穿的衣服兜里突然发现10块钱， 嗯， 打开泡面发现里面还获赠了一根火腿肠， 哎， 这个会很非常快乐啊！ 火腿肠不应该是泡面里就带的吗？ 也是，就是那你应该是我不开心的源泉是今天本来打开一包泡面里面没有带一根火腿肠是吗？ 还得自己花钱再去买一根。不过还好，刚刚花钱的这个钱呢是来自于好久不背的那个包里掏出来的。 哎，对，我 10块钱， 我跟你说了哈、我昨天那个收拾家的时候，忽然发现我那包里面有100块钱，哎呦，给我激动坏了，你知道吗？ 特别是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用现金了，突然发现说自己包里还揣着点钱，哎，真开心。 是啊， 这么神奇吗？说最近最开心的事情是属于我自己的剧本杀小店终于开门了。 嗯， 很辛苦也很开心，而且呢，小耳朵们如果到我们店里的话，通通7折，在顺义。 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口号是不是就对接接头暗号就是小耳朵？ 嗯， 小耳朵的爱啊， 去报一下，然后直接就可以打7折，真棒！ 哎，真好哈。另外呢，这个红果说听相声开怀大笑会让我特别开心快乐啊，我觉得听相声本身意义或者乐趣就在这儿吧。 这不就跟我看徐志胜是一样的。 徐志胜就是你的相声是吧？ 就是我的快乐源泉。最近大家因为什么事情而感觉到快乐呢？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快乐歌单。 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Luca》，忙忙碌碌，不就是为了快乐一点吗？ 珍惜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强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叫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 有友谊，之光放大。Look at， 要保住最大期望。Look at， 尴尬亦切忌流汗。Look at， 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人情巨债， 爸爸不用 何其愉快， 挥挥手执一副牌， 靠友谊之光放大。Look at， 要抱住最大期望。Look at， 尴尬亦接忌流汗。Look at， 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鬼鬼。Look look，要抱住最大期望。Cut cut，尴尬亦切忌流汗。Cut look，过两日我失惯，还完咪又见我猛咁look。 Loca 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单曲啊，这首歌曲呢，就是能够反映出陈奕迅为什么这么受人欢迎的感觉。如果你那天那个深情的苦情歌单当中， 嗯， 很可能也会出现他的一些歌曲，对不对？ 那必须的。但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快乐的歌， 他也可以上榜哈。 早安音乐秀给大家准备的也都是快乐的歌单，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获取。 嗯， 聊到快乐这件事情，那么迅速获取快乐的方法当然是去游乐场啊。而且呢，这个周末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刷到，总有一些朋友圈当中的朋友，他们提前进入到了环球影城里面去。比如说，我们已经在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西西，他说周六去环球影城玩到爽，尽管现在还没有歇过来啊。 哎呀，好羡慕你啊！就是 对、啊、 听说现在都是那种 有一些 内 测票，就是定向邀请， 是是是。 所以你看朋友圈当中拿到内测票的这些朋友，嗯，厉害啊！ 看来咱俩这个 羡慕 亲子内容做的还不够，人家都没有跟 没有邀请到我们， 对啊，没有发这个。亲子类的印象票，对不对哈？ 亲子的，那你得先有孩子，人家好让你亲呢。 我们的节目要做亲子，什么我们有个孩子，想啥呢？ 就 没有从节目这个大方向来考虑啊。 就也不用我们各自有一个也行。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你最近觉得特别快乐的事。 哎，接下来呢，我要放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最近呢听起来也挺快乐的，因为呢，上次有人说，其实呢，你会发现稍微早一点的歌曲当中，很多比较精心的配器。你一听那个配器出来吧，你就觉得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不光能够把你拉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感当中，同时呢会让你觉得，哎，这首歌曲好像从哪一个角度或者哪个维度戳中了我的心弦啊。 好了，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开始跟着唱了。你没有发现吗？快乐的歌基本上都是由音效组成的，比如一开始的八八八，好猛的，还有接下来这首滴答滴。 都好踏实，为你心中留个位置，给你送我承诺戒指，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大地来自于李玟啊，这是静瑜说到的这音效歌曲，但是呢也有人听到的音效呢跟你的感受不一样。508059说听这首歌曲总有一种快到交卷的时间却没有做完两道大题的紧张感因为有时钟的滴答滴答在走， 滴答滴滴答滴答滴。那你满脑子都是这种声音的话，应该会越来越做不出来吧？ 对啊，那如果都像你这样，那静瑜听到这个音效，下面应该就该拔刀了哈。 我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我此时此刻就应该在环球影城里蹦迪。但为什么说此时此刻还坐在草原音乐秀的直播间里啊？ 怎么不想上班吗？ 但刚刚说到了环球影城，因为看到了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过来打卡报道了。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周周说，今天我小姨子他们一家去环球影城，他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以后就要出去嗨了啊！ 他俩不应该带着孩子出去嗨吗？ 孩子要上幼儿园啊！ 啊，好吧，就故意找这么一天是吧？ 而且你说家里两张票是爸爸带孩子还是妈妈带孩子呢？那当然是爸爸妈妈一起去啊！嗯，哈哈哈 哈，好，这观点我同意啊。彭翔说最近的工作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每天大汗淋漓的跑一场以后就会很快乐，伴着音乐秀。第八公里快乐的奔跑中， 哇早晨7:42的时候已经跑了第八公里了， 加油。 他基本就是6:30出来开始跑吧，应该哈。 是的，而且今天呢看到大家的很多回复，我觉得上榜率比较高的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有游泳的、跑步的、打球的，还有一类呢就是看综艺。刚刚我们有说到脱口秀大会啊，现在我就爱吃荔枝说最近很开心的是看披荆斩棘的哥哥啊，有没有朋友跟我一起追的大湾区的哥哥们，真是太可爱了。 大湾区哥哥， 对，我 大湾区哥哥 他们分了一组，就是陈小春啊、张智霖啊，就是他们这些组成了一个大湾湾区哥哥，就是大家对他们的爱称，他们没有自己这么说啊，但是他们日常的一些互动啊，包括就是他们说为什么大湾区哥这么受人喜爱，因为他们奔跑在反内卷的第一线。比如其他的哥哥们都在比，包括之前乘风破浪的姐姐们都在比，说自己每天要训练多少个小时， 对， 自己为了练习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我觉得我们这个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不用再练了，再练的话我觉得会起到反效果。然后另外几个哥哥就说我觉得你说的对，然后几个人大摇大摆就去吃饭了。 那他们跳的效果怎么样吗？ 很棒啊， 啊， 就公演的效果是很棒啊。 那就可以啊，对吧，这就是 反内卷第一组。 关键是除了反内卷以外还有自己足够的实力跟信心才行，对吧？啊，反过来像你再看看那个当时乘风破浪姐姐当中， 就是那位叫什么来着？我们忽然《精英律师》当中的那个主 啊，蓝盈盈， 蓝盈盈，对对对对啊，嗯，就是典型非常努力 自律第一人， 哎，典型非常努力哈。但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看合作的版本，的确呢也会让你很开心。接下来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以及呢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 999。 Ya busqué en internet pa' ver si es normal Sentirse tan bien y a la vez tan mal Quererte besar sin poder besarte Tocar sin poder tocarte No tengo fotos contigo Pero en la pared ya tengo un espacio No hemos salido ni un día Y ya quiero celebrar aniversario Quiero que esta noche vengas deDe fondo poner tu playlist favorita Y quiero hacerlo contigo Yo no quiero tener que ir despacio Yo sé que piensas en mí Y el corazón se te mueve Si tú quieres ir a mil Yo estoy en 999 Yo sé que piensas en mí Y el corazón se te mueveHay que empezar de cero Primero cae la lluvia antes del aguacero Y pa' serte sincero Yo ya no me espero No tengo duda que esto es amor verdadero Llevo ya rato pensando En la noche perfecta Cuando ya pueda tenerte completa Tú y yo volando sin avioneta Viajando sin maleta No tengo fotos contigo Pero en la pared ya tengo el espacio No hemos salido ni un día Y ya quiero celebrar aniversario Quiero que esta noche vengas de visita De fondo poner tu playlist favorita Quiero hacerlo contigo Yo no quiero tener que ir despacio Yo no quiero. Yo sé que piensas en mí Y el corazón se te mueve Si tú quieres ir a mí Así que sea lo mío Los últimos labios que besas No tengo fotos contigo Pero en la pared ya tengo un espacio No hemos salido ni un día Y ya quiero celebrar aniversario Quiero que esta noche vengas de visita De fondo poner tu playlist favorita Y quiero hacerlo contigo Yo no quiero tener que ir despacioYo sé que piensas en mí Y el corazón se te mueve Si tú quieres ir a mil Yo estoy en 999 Yo sé que piensas en mí Y el corazón se te mueve Si tú quieres ir a mil Yo estoy en 999 999这首歌曲呢有非常充分的或者是浓郁的拉丁风情啊，而且呢怎么说呢，西语系的歌曲每次一听确实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快乐起来哈，就跟他们的给人的印象有点像奔放热情，对不对， 就置身于沙滩和椰林当中，然后手上捧着一杯椰子或者一杯鸡尾酒跟着一起摇曳起来。日清语文也说了，拉美风味很足，好听哎。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跟我们分享了最近很多很开心的事情。刚刚提到去游乐园，我们现在不说不好啊，一说收获了一大堆凡尔赛的朋友，直接开始截票根给我们。 对啊， 还有预约入园还没有去的朋友们， 太过分了啊！就是确实呢，我们这种就去不了的，再看就旁边只能这怎么说呢？ 我现在就有跟婉婉一样的感受，婉婉说，感觉除了自己身边的人都去了环球影城。 对对，你要是看看朋友圈，你觉得除了你没去，都去了，对不对哈？ 开心的事情也可以是很实际的啊，身边的事情，比如说就叫小南瓜吧，他发过来，他说开心的事又来了一件，就是在跟你们聊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又升级了。 了，太开心了，嗯， 哎， 在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当中，大家多多发言，多多加精，然后呢，多多签到，包括抽奖，都是可以增加这个升级的这个指数的啊。然后现在就用我们最厉害的小耳朵，应该已经升到九级了吧？ 对，这个我觉得看到大家的互动留言，我觉得也很开心哈。无名问这个穆洛说：“哎，你是零零后吗？”他说：“是的呀，年轻真好。”然后他说：“哎，现在也要奔二了，奔二。” 过分， 啥叫奔二？哎呀，太过分，太过分了。 生气。 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来聊聊最近让你开心快乐的事情，不妨把答案发送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跳，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条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氛围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哈。朱一龙和黄志忠等领衔主演的灾难电影《风暴》自从定档以来呢，大家对影片的期待有了很多的加成，沉浸式的灾难感，中国式的救援，也让网友直呼太真实了哈。 是，那这一次呢是朱一龙和黄志忠来领衔主演的。朱一龙前一段时间刚刚因为《叛逆者》这部影片又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啊，以及粉丝。那么他在这些证据当中的一些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一次呢，影片已经定档在9月17号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影院去大荧幕领略一下他演技的魅力。 我们要感受到的是生命至上的中国式的救援，来听到的是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很早，鲜花落，每句想为什么？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 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

想多留一点汗， 不 想说选择对手会怎么发个账。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8:0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带来的3年2班啊。 嗯， 应该算是这首歌曲在我们的出镜率应该不算特别高，对不对哈？ 哎，我们还挺经常放的呀。你看，只要一放出来，大家就会跟着唱，乒乒乓乓，天下无双。 一个刘伯奇说，中国乒乓球队还有一首乒乒乓乓，感觉可以和这首3年2班梦幻联动一下哈。 哎，是的，是的。那过一段时间的全运会，我们中国的奥运健儿们又将一起去拼搏一下我们的国家冠军了。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你知道，就是这次陈梦、孙颖莎，然后还有另外两位，应该是李晓霞吧，就是四位世界冠军聚在一起讨论说，大家都在商量说，今年全运会的乒乓球女单冠军是咱们四个谁？你说应该是谁呢？ 有可能他们四个谁都不是，你知道吧？ 好难啊！ 你知道他们之前说马龙这个为什么这个打乒乓球这么厉害啊？ 嗯， 举出的不，因为当时他只有一届奥运冠军嘛，说他最厉害是蝉联全运会冠军， 那厉害厉害 啊！对， 实力超群啊！ 好了，但我们今天呢聊的不是乒乓球这回事，我们今天要聊点啥呢？ 开心快乐。 哎，来，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新的一周已经到来，新的九月也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学生们即将开学，所以说暑假的所见所闻，见一见许久未见的老同学，家长们，对不起，我笑出声了啊。上班的朋友呢，这不马上就要中秋假期了。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哎呦，神兽归笼以后让大佐笑成这样吗？ 大佐家里有几个神兽啊？ 对啊，感同身受的感觉，是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大家最近有什么快乐的事情。上一个小时当中呢，我跟静瑜已经被大家逗得前仰后合了，确实呢，怎么说，就是有快乐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感觉真好哈。 战神之神说，休假了一周，带孩子趁暑假的尾巴回到父母那里彻底休息放松了一下。今天开始上班，骑着车听着早秀，新买的咖啡粉到了。到了公司呢，先给自己做了一杯

Cause you are too afraid to hurt your pride. I guess you were just so misunderstood. You know I'm never truly gone for good. If I could look inside your brain, you know I would. You know I would. You know I'm not angry anymore, just a little bit. Chris James 带来的 Not Angry 这首歌曲呢，确实让很多人都觉得哦，沉浸在了一种情绪当中。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这名字每次念的啊，都说这首歌好好听，确实有种不一样的感受。 哎，霹雳刚刚一听到这首歌曲说，嗯，你知道前奏一起来，听着他拿口哨音哼的时候，哎，不自觉的我就想跳舞了。 嗯， 让我看到了盛如夏花的回复。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话题是，让你觉得开心和快乐的事情最近发生的啊。 对， 盛如夏花呢，因为最近看了我们早音乐秀的推送，他说昨天晚上啊，我去上了一节舞蹈课，没想到老师教的就是那个反手舞，就是 SOMI 的那个 Dum Dum。 嗯， 我根本跳不下去，我脑子里面总想起来就是 PD 妖娆的肚子，然后索性就蹲在地上开始笑。我的美女同学然后就说，姐你看老师多开心，他花钱就看着你看着他 笑， 老师觉得哎，这个学员真的是气氛组担当， 有什么好笑呢。嗯， 是他主要是想起了咱俩当时那个叫大家怎么说来着，捏鼻子灌药是吧。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看一下最近的一条推送哈， 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是上上周我们俩在周四 K 歌欢乐上班路的时候带来的啊。 是 本周四肯定又惊喜了，因为上周 PD 承诺过大家点赞超过30万他会给大家来跳舞的嘛。 嗯，那点赞超了30万的翻倍，那静瑜跟我们一起跳舞好不好 没问题，我随时可以跳。 龙的传人小皮皮说，这个最开心快乐的事就是期待已久的剧终于要播了，余生请多指教哈。 嗯，已经看到这部剧的一些宣传了。 哎， 王Well说，周末和大学的小姐妹们吃了一顿日式自助，一起看了《恋爱的犀牛》，友谊永不褪色，很开心。 对，哎，大家的这个怎么说呢？一起去聚会逛街也是一种，解压或者是欢乐的一种小手段哈。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大家呢，基本就是看综艺，我发现现在已经变成了很多人这种开心快乐的一种方法之一哈。 嗯， 可能如果觉得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其他调剂的话，如果最近有一些热播综艺的话，确实还是能够打动大家的。 没错，今天大家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像脱口秀大会啊，还有像乘风破浪的哥哥、披荆斩棘的哥哥啊， 对， 还有像刚刚战神之神也提到了说，几乎不咋看综艺的，但最近很多的综艺笑点十足，包括你能想象吗？看街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笑点。 啊，街舞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一届太好看了吧！哎，我觉得特别难得的是，就是这么一个综艺，你会觉得其他综艺搞个一两季，基本就人才都已经断档了，对不对？这个综艺搞第四季以后，你会发现还是强手如林的感觉。 对，什么叫神仙打架？这个是真的神仙打架。 嗯，是的。好了，欢迎大家呢，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预秀的花园当中。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快乐，你最近高兴和快乐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刚才说到有人说去看话剧啊，如果你去看了《恋爱的犀牛》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海清童谣 苗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话剧的话题的电视剧《新居》，你也应该去关注一下啊。 这部电视剧呢，最近刚刚杀青，讲述了虽然生活不如意，但是小人物们依旧会为了按照改变生活不懈努力来改变现状的这些故事。 嗯， 整个的故事呢，你看这个配置啊，就是海清、童瑶、张颂文都是 实力演员， 戏骨级别的。这还有今年白玉兰奖的最佳女主啊。 嗯， 所以呢，能够感受到他们演的这部剧当中，既充满了烟火气息，也承载了人生奋斗的内涵。 哎， 当然了，其中也有大家特别关注的什么买房卖房啊，这些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现实当中，所以感兴趣可以关注这部电视剧《新居》。 来，听到的是丁丁与西西《小人物的冒险》。 在这个美好的一天，曾停下时间那一刻，你开始奔跑着向前，地球转啊转啊转，不是人们的无奈，人们转啊转啊转，追逐着自己的无奈、yeah、每天都是小人物的冒险，世界改变都一步一步一步向前，好多变都是考验你的关键，大海无限却来自 北京市分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之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县城长大的师专毕业生杨彩虹，因为爱情和理想，跟随着男友李文光来到他的家乡兰溪村，成为了一名山村教师。而李文光呢，因为走出了山外继续求学，渐渐不满于山村的贫困和那里的爱情，他取消了婚礼，远走高飞啊。 那这一次呢，失去爱情的杨彩虹，因为对山村和孩子们的眷恋，决定留下来继续支教。伤残复原的军人，为人正直的村长周洛平被彩虹的美丽的心灵深深的打动了。两位年轻人互表爱意，彩虹再次收获到了珍贵的爱情。当山村再次被幸福笼罩时，悲剧却在此时悄悄的降临。故事的最后呢，大家可以关注到9月8号到12号，由刘恒编剧、郝维亚作曲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将会全新亮相，讲述这个动人的故事。这一次我们会跟随着几位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来探讨理想和现实、爱情与背叛、牺牲与奉献的价值抉择。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了。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一位，哎，我跟你说，我当年第一次看他出道的时候，就是说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真的 过去 啊，不啊，对，是那首歌。我当时看到他形象的时候，我永远想不到他现在会变成这样，你知道吗？ 对，我演唱的是《新不了情》，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萧敬腾。 是 萧敬腾2021年夏末，我今天是对跟所有的数字过不去。 我来，萧敬腾2021夏末脑洞大开的全新单曲，我觉得不是不怪你啊，已读不回945，九四是两个数字啊， 是就是我的意思啊， 对对对， 已读不回945啊，正式推出了。 感觉你有点山东济宁口音， 咋了？ 有点徐志胜那个味儿啊。 我也没有说绝， 已读不回945啊，正式推出。 也感觉他在说我啊，因为我不是经常会意念回复 PD 嘛，就看完之后觉得自己回了，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回啊。 这次呢，他的这个曲风呢是有点复古的，是有点这个未来复古曲风的，最近也是比较流行嘛啊，这全程的包办了作曲编曲，技巧性十足。你说听的感觉，这个人感觉才华横溢，但那个九四我一出啊，我就感觉还活在怎么说，就是77882501都是我向你数字恋爱的时代啊。 但这首歌呢，他想表达的就是因为工作生活时常被外界过多的干扰，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信息也不想回复，希望大家可以做回那个最开心最自在的自己。 我懂了，你通过这首歌曲就是传递出凌晨2点回我信息是非常对的啊。 对，我都回你好吗？人家都是已读不回好吧， 九四我啊，感受一下。我们来听到这个复古的音色，来听到的已读不回九四我，来自于萧敬腾。 热的手，慢动作在幸福世界的感受。 萧敬腾已读不回九四五啊，这个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就是在 Q 你刚才那个话题，说如果微信有自动回复功能就好了，凌晨两点收到 P D 的微信还能回复，让不让人睡觉？ 对，我就自动回复，嗯，因为你知道那个微博私信是可以设置的，比如说你给我回了一个东西，我会设置自动回复，以后要是微信开发这个功能的话，我就打算给 P D 设，就只要是 P D 发一个信息过来，就直接给他发过去，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你要给我自动回复，我给你打电话，你知道吧？给我气死了，你知道我 好可怕，半夜两点，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尤其。其实你去淘宝或者之类的，你要跟那个客服聊天嘛， 嗯， 就他明明设置是自动回复，但是他还假装一副他里面有人的样子。 是， 有一天我跟他那个机器人聊了半天以后，我才发现他不是，他是个机器人。我说有真人吗？他说你有什么问题？ 就会他会自动的给你谈到第二条、第三条，然后呢， 哎、对， 这个顺序到第七条，然后再谈回到第三条。 就好像我们的听众有的时候呢，在里面打了大段的这种就感恩的话呀，或者感激的话呀，然后不注意打了三个字喜欢你， 嗯， 就蹦出我的大脸 啊，就会跳出来一段。 上次有个人说。我不要这个，我不是这个喜欢你，又蹦了一次，是吧？ 你的视频的推送啊，看到这样的一些小的视频，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快乐有关。 对、嗯， 讲讲你最近觉得开心和快乐的事情。 嗯 ，CFX 说，周末我们刚刚搬到了新家， 哎、 今天上班的路程缩短了20分钟。 对， 哎呀，一路开着特别的顺利，别提多开心了。 是这个开的畅通了，也要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另外呢 ，Kills， 他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终于可以回到北京了，听到早秀了，因为上个月19号去到南京出差。我刚到南京呢就赶上疫情了，没多久高铁和飞机都停运了，出差了公司也不让我们进，所以只能待在酒店里，上周五才回来。哦，真的是很辛苦啊。他说我终于自由了，不过呢疫情并没有完全过去，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 嗯，没错的，包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还有早安音乐秀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戴口罩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在我们最近的这个早秀观察当中、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月亮妈妈说，最开心的是昨天和另外一位妈妈，我们两个人一人带了一个娃在商场逛街吃饭，1岁半的孩子哦，超级乖，吃饭的时候就安静地坐在宝宝餐椅上，隔壁桌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哇，就吃饭的时候居然有小孩不哭不闹，天使宝贝， 可以这么好这么乖啊。 子琪呢说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呢是通利福尼亚人的快乐，然后他截了一张图过来，就是地铁八通线 贯通 贯通、哎、嗯，是确实好像感觉到了大家在通州的朋友们特别开心，这 最近太羡慕大家了，除了贯通运营还有很多的朋友收到了内测票，已经去环球影城玩了、 哎、真的是啊，所以你说怎么办呢？但是泪流心田的这边说，胡彦斌的新歌叫做已读不回，老肖的新歌叫做已读不回就是我，他俩这是在干嘛啊？ 隔空回复是吗？ 是啊， 期待着胡彦斌再发一首新歌。 好了，那今天呢，欢迎大家把更多的好玩或者开心的事情，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呢、快乐呢，来告诉我们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每次一听到就有一种开心快乐到极限的感觉，来自于任贤齐《光良阿牛》，浪花一朵朵。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每首夏天的歌，每一个特别的记忆切片。 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 在那个潮湿的夏天里，我们的消遣也很简单，在写作业的时候打开一盒磁带，放在 Walkman 里面。 夏天的风会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 夏天的风轻轻地吹过，那些独特的味道也会出现在你日记本里湿的每一页。 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而在那个夏天里，你应该还听到过每一个夏天都是唯一的，肆意张扬，青春热烈。早安音乐秀，永不结束的夏天。 Lollipop 来自于 Mika， 哎，这首歌曲呢，每次一听到的时候，就是哎，这首歌曲是不是王心凌翻唱过？哒哒哒哒哒，天空快车哒哒， 好像不是，嗯， 那是谁唱的？ 我忘了，待会儿查一下吧。 哎，你，我听你说的这么笃定，以为你知道呢。 习惯性先否定 PD 啊，这就是每天我们的乐趣。 对对，PD 非常高兴，对不对啊？ 但今天我发现啊，咱们的这个开心快乐的歌曲当中，很多都跟零食有关系， 嗯， 比如有香草巴扑，然后还有那个棒棒糖，对不对？ Lollipop， 还有浪花一朵朵。和风 say hi 说，好巧的事儿，同学刚提到，他突然想到了浪花一朵朵，结果广播上就播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开心快乐的歌单，配合大家跟我们分享最近生活当中发生的开心快乐的事儿。 哎，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形，其实就是很多人听广播的快乐。有的时候就是你想到那个点，突然跟其他人感觉在电波当中那一刹那交汇了，对不对啊？ 啊，我脑海当中想到这首歌的背景音乐，然后突然就放了这首歌。 哎，是，这就是，比如说我跟大佐就没有什么共同的默契，每次我以为他要放那个《植物大战僵尸》，就出来了《教父》。 但还有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分享了生活当中的小甜蜜。 嗯，时光雕刻说，七夕节我亲爱的老公送了我一直非常喜欢的某品牌的项链，真的好开心。 是的啊，这个确实呢，你看那个有人送礼物这件事情确实让人特别特别开心和快乐啊。但也有人呢喜欢听吉利话，就上次我跟你说高情商赞美人怎么说来着，对吧？无名8009说呢，让我开心快乐的事情说听到你瘦了，然后毕小美说我是喜欢听到你又漂亮了。 这样会不会很敷衍啊？就要很有针对性的。上次有一个专门就是教你如何提高情商的课，然后我去看了一下。 还看这种课？你偷偷下班的时候还这么内卷的，抓紧时间补习功课、啊。 这不是 PD 批评了我一下吗、 啊？说 这个提高情商的这个课，自从静瑜看完之后提升特别快。他说你夸人不能直接上来就很笼统的，就是夸谁都可以的那种，你一定要很有细节的。比如说，哎，你今天这个鞋子很不错。就会证明说你真的有在认真的 观 察他， 有 观察，对对对对、 啊、 还有说哎你这个发色很不错，哎这个挑染很有细节，然后就很时髦什么之类的，就一定要越具体然后对方的感受才越深。 哦，静瑜你这个鞋子和发色挑染很不错。 我是把鞋挑染到头上了吗？请问 我下次就是我这个课程感觉掌握有点多，一次性把对方所有身上的特点都夸了一遍。 一次讲一个就好了， 对， 下次换另一个讲。 不能讲那么多哈。所以说因为疫情呢一直在停休和加班单位的状态，单休的状态，这周周末终于可以双休了，所以特别想出去玩一下哈。 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说到了北京最美的秋天了，这个周末呢除了看到一些朋友处在环球影城，那另一些朋友一定在郊外野餐、搭个帐篷啊，然后躺在沙滩上啊，不躺在草地上啊， 沙滩上， 沙滩上是没有的。草地上就有那个，我想说的是那个沙滩垫儿 啊， 你知道？ 有知道知道啊。 就有朋友带着自家的娃小狗，哎，看着就觉得好幸福啊。 是的，哎呦，大家的这生活都太好了。好了，大家呢还有一点时间，如果还有什么比较快乐的事情，赶快抓紧最后一段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 抓紧一点时间，是结束了我们节目就不会有快乐了是吗？ 那倒不是， 我的快乐呢？ 但是我们这两个小时的快乐马上结束了，也让人觉得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哈。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带来的《为你写的歌》。 战斗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每次斟酌，每个段落是你赢得的温柔，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除了你回头的微笑。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每一天我越像银河陪伴着夜空，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失去记忆一样哼着，让和弦在我们心口流动，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我还依旧为你写歌。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值得你来唱歌，我会在你的左右。 Cause baby I hope this, I hope this last for more than a single love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OK， 为你写的歌来自于方大同。 好听哎，这个八月未央说周末马上带马上两岁的这个娃呢逛街 shopping 吃饭的时候呢，娃突然拉着我的手说妈妈我爱你，哇老母亲美的这个眼泪哗哗转哈。 嗯，今天发现大家很多的开心快乐的事情都不是比如说升职加薪这种特别大的事儿， 是 当然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很小的细节，包括看综艺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梗，然后呢逛街吃饭的时候买到了自己心仪的物品，生活当中随意发现的这种小快乐小确幸，带给了我们今天上班路上大大的幸福。 哎呦感谢这个鲸鱼今天的这段上升的还挺好的啊， 嗯， 每天都保持同样的水准，好不好？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您要收听到的这档节目的汽车音乐会，今天要来跟你聊点什么呢？ 发光的交通标志马上就要上新了，那么你必须要马上适应这些标志有哪些不一样呢？来听听汽车音乐会，腾斌告诉你。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要马上要结束了，明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当中的主题吧，好不好？金鱼应该猜到了， 搬家。 哎你不要说的这么早。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同时要谢谢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小耳朵，大家辛苦了。 哎，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点赞数啊超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来自于苏打绿、陈嘉桦带来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拜拜。 压着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绽阳。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 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德万隆8491-3366，北京燕英杰、燕顺杰6430-6188。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近日起购李 Q3 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